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12。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节目的精彩剪辑。1997年3月，济南四门塔一座北魏时期的佛像的佛头被盗，奇怪的是佛像颈部留下了3处新旧不一的锯痕。侦查员迅速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他承认自己曾试图用钢锯盗走佛头，但失手后准备第二次作案时却发现佛头已经消失。究竟是谁盗走了佛头？来听听这离奇的故事。 佛突遭横祸，佛身虽在，佛头无翼而飞。 这几处不同的锯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 几伙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10年了，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 案情扑朔迷离，刑警5年追踪，盗宝案最终如何结局？ 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四门塔佛像这么感兴趣呢？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在山东省济南历城县柳部青龙山之中，保存着一座隋代建造的神童寺，其中有一座我国最早的单层佛塔，名为四门塔。在塔内端坐着的四尊佛像开凿于更早的北魏时期，1000多年来佛像静静地面朝东方而坐。然而此时的佛塔正面临着千年来最大的劫难。 1997年3月8号，一大清早，四门塔的看门人李春友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塔门口。当他一抬头，他愣住了，半天没挪动步子。他看到眼前这尊端坐了1500多年的佛像一夜之间惨遭毒手。那么四门塔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身后这位就是当时四门塔的看门人李春友，我们来听听后来在采访中他对那个难忘的清晨是怎么回忆。 不像我一看不好，怎么的这个鞋面啊开了一半事儿，连着半事儿。 四门塔的门每天晚上都是锁上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听到李春友的喊声，头一天夜里值班的另一个看门人田乃生立刻跑了过来。 是田乃生，你进去看看。看看呢，他说是，哎呀，老李啊，要不是咱那佛头就难盗了。 千年佛像的佛头一夜之间无影无踪，值班的人怎么就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呢？究竟是谁盗走了这个千年古物？他们又是用什么方法把它盗走的呢？这是警方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摄的照片。被盗的就是这尊佛像，本来是一个身披红袈裟、慈眉善目的佛像，现在只剩下了半截身子，头没有了。佛身上和现场到处都是散落的碎石，显然盗贼用了非常暴力的方式 盗走了这颗珍贵的石造佛像。斯曼达佛头以这样的方式被盗，让济南警方非常吃惊。济南市公安局的刑警火速赶到现场进行勘查。盗贼为什么就选中了四门塔的佛像，而不是神童寺内别的文物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他们偏偏就选中了这一尊佛像，而不是其他三尊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四门塔内的一些情况。 建于隋朝的四门塔，在历经1300年风雨沧桑之后，至今仍能保存完好，在国内绝无仅有，其价值已无法估量。1961年，四门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门塔塔心柱四面各有一尊高1米多的石雕坐佛，这四尊佛像均是公元544年所造，雕刻精美绝伦，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极品，也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被盗的佛像是面朝东方的香积世界阿处佛，在四尊佛像中最为传神，保存最为完好，因此它成为盗贼下手的首选目标。 也就是说，在那些盗贼的眼里，这尊佛像保存得最好，那么一定可以卖出一个最好的价格。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尊佛像就它的年代来说，就它的艺术价值来看，都是不可估价的。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在国外市场上，我国唐代的一些石造佛像有的就卖出了几百万美元的高价。 刑警队立即对被盗的佛像现场进行了封锁及仔细勘查。由于佛像被盗后前来观看的人比较多，现场痕迹凌乱，因此侦查人员在到达四门塔后只找到了一节用来撬锁的自行车弹簧。四门塔周围的保护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围墙，人随便从山里田地里就能过来，而除了白天有一个职工值班外，夜间游客走后便锁上门，并无人值班的。侦查人员根据提取到的现场遗留下的脚印，对犯罪分子的潜逃路线进行了仔细勘查，但是没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在勘察被盗佛像残留断口的时候，一个细节立刻引起了刑警们的注意，而且这个细节看了令人痛心。我们这里有一尊佛像的模型，就是佛头被盗之后剩下的佛身，来看看这个细节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佛头就是从这个地方用锯子锯掉的。按理说用锯子锯掉的断面应该是平整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断面是凹陷下去的。说明什么呢？说明盗贼锯来一半锯不动以后，把这个佛头是生生给硬掰下去的。另外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见，佛像的左肩上面有锯痕，左后方也有锯痕，右前方也有锯痕，就是三面都有。也就是说他锯着锯着锯不动了就换个方向，这是正常人的思维。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他的左后方，在锯痕的上面又有一道新的锯痕，这就奇怪了。很显然这里面有文章。那么这几处不同的锯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呢？侦查员们通过走访四门塔文物管理所的职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被盗石佛脖子上的锯口早在5个月前就出现了。 一人倒是有吗？ 从佛像上发现锯口到佛头被盗，时间相差整整5个月，这足以说明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针对国家珍贵文物的盗窃大案。侦查员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次他们遇到的对手有些不同寻常。 济南是文化名城，历史古迹也很多，但是 像四门塔佛像这样重要的文物被盗，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济南还是第一次。四门塔佛头被盗也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山东省济南市领导的极大关注。案发当天，济南市公安局就汇集了一批破案高手，成立了四门塔佛头被盗案专案组。孙连和当时他是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大案科科长，也是专案组的重要成员之一。此前他参加过许多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参加重大文物案的侦破，连他这个老侦查员都感到很大的压力。孙连和要求专案组全体成员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侦破这个案子。随后警方派出了十几个侦查小组，奔赴全国各地，撒开了一张大网。这时候公安部向全国的公安系统下达了协查指令，一场济南警方前所未有过的侦破大行动开始了。 根据初步掌握的线索，专案组在济南、枣庄、郑州、北京等重点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连带侦破了济南市及山东省数十起文物盗窃案，缴获了大批文物。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国际文物黑市上，中国的石刻文物价格被抬得很高，受到这个刺激，国内盗掘倒卖文物的活动非常猖獗。那么被盗的佛头会不会在这批缴获的文物里面呢？我们这里找到了孙连和当时的采访录音，来听一下。 缴获了一批文物，打击了一批犯罪嫌疑人，但是与四门塔这个案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候呢，我觉得最担心又怕这个被盗佛手啊流亡境外。 佛头不在被缴获的文物当中，案情没有丝毫进展。这时候距离佛头被盗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侦破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专案组的人员又看到了希望。 警方抓获了几名盗掘贩卖文物的嫌疑人，这些人都提到了一个叫刘刚的人。这些人交代，刘刚是济南市长清县人，曾长期从事非法倒卖文物活动，并曾多次前往四门塔踩点，还专门拍了佛像照片。警方抓紧战机，立即赶到长清县，在刘刚的家里发现了一批还没有出手的古董。 弄了一会儿，他都赔点这个点。 在刘刚所在的村口，还发现了一批没有头颅的石佛像。 根据种种情况分析，这个刘刚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1997年5月的一个深夜，刘刚在自己的家门口被警方拘捕。 抓获刘刚后，专案组决定连夜突审。在几个小时的审讯，刘刚只交代了他参与制造和贩卖假文物的犯罪事实。 对刘刚交代的这些情况，侦查员们仔细地分析判断，尽力从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那么这个刘刚到底是不是四门塔佛头被盗案的真凶呢？这个刘刚非常心虚，当时自己就先乱了阵脚，露馅了。我们通过济南市公安局得到了当时审讯刘刚的讯问笔录，来看看刘刚当时是怎么说的。在回答警方讯问的时候，刘刚是这样回答的：我领他们到陈庄看了那个大佛，他们走到这个地方了，愿意去看看走走转转，就这个。你说四门塔这个佛头这事儿，我从头早就听说了， 我也知道西南那边搞得挺紧张的，绝对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这就有意思了，办案人员前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斯文塔偷偷被盗的事情。前面是这样问的，刘刚，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什么吗？我也不知道啊。你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找你就肯定是有事，你好好想想吧。就这么一句话，刘刚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崩溃了，主动把斯文塔佛头的事儿说出来了。那么事情真是像刘刚说的那样，他只是听说吗？据刘刚进一步交代，1996年10月8号的夜里，刘刚和同伙潜入了斯门塔，准备盗窃那座面朝东方的阿朱佛像。佛像脖子上右前方那道深深的锯痕就是他们留下的。我们再来听听孙连和对当时的情况是怎么说的。 刘刚说的所作所为，从到佛手这个过程，但对我们公安人来说非常紧张，搞了这么多案子，排查这么多人，破获了数十起其他文物被盗案，这是第一次，刘刚第一次和他们合作，曾经来到过佛手的。 但是10月8号那天夜里，刘刚和他的四名同伙拿着锯子锯了半天，也没把佛头锯下来，石头太硬，他们的工具也不行，于是就放弃了。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等待机会，直到3月中旬的一天，他们又准备好了大锤和钢锯，准备再次行窃。但是等他们先派人去踩点的时候，才发现佛头已经被人偷走了。我们再来听听孙连和是怎么说的。 我们反反复复靠着调查多人来证实他哪一天这一天这一个时间他的一帮都在什么位置，最后呢我们还是把他派出来。 警方排除了刘刚盗走佛头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惦记着佛头的还不只是刘刚他们，还有别人。这样一来，四门塔佛头案刚刚有一点头绪，现在线索又断了。那么抢在刘刚前面盗走佛头的又是谁呢？ 千年古佛突遭横祸，佛身随在，佛头无翼而飞。 这几处不同的锯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 集火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十年了，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 案情扑朔迷离，刑警5年追踪，盗宝案最终如何结局？ 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四门塔佛像这么感兴趣呢？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登场。侦破线索刚见端倪，却为何又陷入水复山重？ 第一次抓捕扑空了，几个嫌疑人同时失踪。 5年追踪10万里程，被盗佛头能否追回？ 佛头后来的去向，他并不知道。 档案正在揭秘。 就在专案组成员对案情一筹莫展的时候，案件却突然出现了转机。 为了尽快使案件有所突破，专案组决定同全省各地的石佛文物被盗案串并侦查。1997年6月，侦查员在济南章丘市排查时，一个姓安的神秘人物出现。 这个安某人是济南章丘市人，他长期混迹于各地的文物贩子之间，和好些个预谋盗窃四门塔文物的盗窃团伙都有密切来往。 安某在被捕后供述，1996年12月，他曾带河北省宁晋县一伙专门盗窃石佛文物的惯犯三次去四门塔踩点，并驾驶130汽车于夜间去四门塔作案。为了避免这伙人事成以后把自己甩掉，安某记下了他们的车号，但由于没能打开四门塔门锁，这次行动没有成功。 安某人的交代让四门塔佛头案再次出现了转机，他说明

他们的抓捕工作还在继续。2007年6月14号，被警方通缉了10年的在逃嫌疑犯柳明奇在河北宁静县落网。至此，曾经震惊海内外的四门塔佛头被盗案全案告结。 10年来，民警先后23次到河北宁静县抓捕柳明奇，始终不见他的身影，但警方没有放弃对他的通缉。2007年6月初，在济南市公安局开展的信息追逃行动中，民警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柳明奇近期悄悄回到家，准备和家人收割麦子。济南警方迅速赶往河北宁静县，将柳明奇堵在家门口。柳明奇并没有反抗，显得出奇平静。他束手就擒后说：“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柳明奇一脸的坦然，似乎终于等到了解脱的日子。原来，当柳明奇得知其余三个同犯被抓判刑后，他立即逃往外地躲起来，白天从来不敢出来，只有到了晚上才敢出来溜达。就这样，柳明奇暗无天日的东躲西藏了。10年来，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就连春节也没敢回家。柳明奇被抓的时候已经51岁了。当记者问柳明奇为什么不再逃跑的时候，柳明奇说：“在外面躲够了，反正横竖是跑不了了，早晚会有被抓的这一天。”1500年来，这尊智慧慈祥的香积阿处佛像历尽沧桑，如今他在身首相离5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他面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注视着芸芸众生，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他5年来不同寻常的经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本周中国精神中国梦美丽乡村行写生采风作品展在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开幕。自2017年10月起，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组织了全国80余位知名美术家，先后走进了浙江丽水、云南勐腊等地区，深入基层，深入生活，用手中的画笔描绘青山绿水，记录民俗风情，展现社会发展新风貌，感知时代变迁，展现祖国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本次展览共展出了他们创作的国画、油画、水彩共计87件作品。月底，由国家大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演出时间长近5.5个小时，角色数量众多。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歌剧的前期所有排练都是在位于通州台湖的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完成。历时3年半的建设，这座文化新地标已经落成，并于近日开始试运行。舞美基地合成剧场、演员住宿楼、艺术交流楼、散装库房以及舞美设计用房等8个单体项目已经全部完工，基地目前基本落成，总建筑面积59781平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集设计制作、排练合成、道具服装展示、文化创作、艺术交流、培训研讨和仓储于一体的舞美基地，保证了这排练时演员们如同身临国家大剧院的舞台。5月，全球拍卖在历经了洛克菲勒世纪拍卖和纽约现当代艺术晚拍高潮迭起的惊喜之后，即将于香港完成最华丽的结尾。在本周，佳士得香港2018年春拍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大幕，除了带来亚洲20世纪及当代艺术、中国书画、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珠宝钟表等几大门类精品，同时还呈现了即将于6月20号举锤的伦敦晚拍精品，包括吴冠中、赵无杰的作品，此外还包括陈逸飞、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的重点作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过去的一周， 美国佛罗里达州莱克沃斯市的居民可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停电，但当地政府发出的简讯中竟然让人们警惕僵尸，一时间引发了不小的恐慌。这座城市的近7880名居民收到了一条停电通知以及僵尸警报。这条通知称，由于极大程度的僵尸活动，目前有不到7380人受到影响，具体的恢复时间不定。这一乌龙通知随即引发了民众热议。该市的发言人科尔随后也站出来解释称，在停电期间，系统会自动发送一条简短的提前编好的信息，以便受到影响的民众可以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不过这条乌龙消息无疑是被什么人进行了篡改，当局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最新科学研究发现，成年人每天吃超过两个番茄可以缓解肺部功能的正常衰退，而且对曾经抽烟的人功效似乎特别大。每天吃三份以上新鲜水果的人也能获得类似功效，吃苹果更有效。这是对参加2002年健康调查的680名德国、英国和挪威人的资料分析得出的结果。这些人在研究展开时间接受问卷调查和两种肺功能检查，包括一秒钟的呼气量和六秒钟的吸气量，十年后再接受检查。研究对象的年龄、身高、体重、性别、收入和体能状况也列入考虑，以探究饮食与肺部健康的关系。人类肺部大约从30岁后开始自然衰退，而研究结果发现，多吃番茄和其他水果的人肺部衰退速率比较慢，但是只有新鲜蔬果才有用，吃加工产品是没用的。说起墓地选址，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公共墓地及陵园等。近年来，随着广告宣传，公寓式墓地渐为人知并得到广泛应用。现今东京出现了多家全自动公寓式墓地，逝者家属前来祭拜时可以自动传送出相应的骨灰盒，并且周边环境优雅，交通便利，因此成为一种安眠新选择。日本殡葬行业资深记者重本优表示，随着日本家庭结构逐渐向倒金字塔型发展，人们的住宅选择由郊外的独门独户小院逐渐向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发展，这种趋向也蔓延至殡葬领域。不过实际上，公寓墓地质量仍然是鱼龙混杂，有好有坏。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本周发布公告说，由于马达加斯加大选临近，社会治安不确定因素增多，因此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公告建议在马中国公民减少不必要外出，尽量不在夜间出行或前往偏僻地点，避免前往敏感场所和人群密集场所，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马达加斯加使馆联系求助。马达加斯加计划于今年年底举行总统选举，但选举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未公布。由于选期临近，各政治派别之间的角力明显加剧，社会治安也日趋恶化。最近网约车的规范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交通运输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将网约车新业态纳入考核，同时明确将对驾驶员遵守法规、安全生产、经营行为、运营服务等方面实施考核。出租车驾驶员在考核期内得分低于三分，将按照要求接受培训。出租车行政主管部门、出租汽车企业要分别建立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档案等。儿童节就要来了，带孩子到哪里去玩呢？6月1号到3号，中国儿童中心将举办公益普惠六一儿童节主题游园活动，其中大部分项目将免费。6月1号，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中国儿童中心将联合全国80家亲子阅读体验基地启动亲子诵读活动，来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为了丰富活动内容，中心还将现代感十足的电子竞技游戏和多元的世界文化融入游园会，其中亲子电竞嘉年华让父母与孩子一同组队体验电子竞技的魅力，我们一起看世界还会让孩子了解更多的国外歌谣和世界文化。游园会还将举行小小跳蚤市场、儿童体能培养体验、传统手工制作、儿童诗词展、回忆里的游戏、生活材料、玩具制作、手工坊等活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金志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

习惯残忍，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在烂醉的清晨，像早间的天真梦想，被时光让我下跪，我们笑着灰飞烟灭。干了眼泪，总算习惯残忍，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在烂醉的清晨，像早间的天真梦想，光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我们笑着灰飞烟灭。 说多